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2016年，动画片属性的《疯狂动物城》横扫三月档电影市场，成为全民热议的影片。在2017年春季档，冷门题材宠物类影片《一条狗的使命》再次出现璀璨的票房逆袭之路。当时，《一条狗的使命》不仅要面对同期档上映的《金刚狼》，还有《乐高大战蝙蝠侠》《生化危机》等等大 IP 电影的竞争。结果，影片在票房寒冷的三月彻底实现了逆袭，成为三月档期高票房、高口碑的双丰收影片。很多人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如今关于小狗的影片也是越来越多。比如2017年3月3日上映的美国影片《一条狗的使命》，这部影片上映后吸引了广大爱狗人士的观看，并且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部影片最终在我国取得了 6.08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一条狗的使命》。影片根据布鲁斯·卡梅伦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讲述了一条名叫贝利的狗经历多次重生，在一次次生命的轮回中寻找不同的使命，并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主人身边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莱塞·霍尔斯道姆，他呢曾经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而且在《一条狗的使命》之前，他还拍摄过和狗狗有关的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一条狗的使命》。 新机爆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狗狗的思想咱们人类还是琢磨不透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思想。比如这条狗，它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的使命是什么？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什么都看不见，暖暖的那是我妈妈，我每天都很开心。开心就是意义吗？全部意义？不可能这么简单，感觉这辈子实在太短了。这辈子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玩过游戏，吃过东西，还挖过泥巴，可是认真想起来全都没多大意义。 即便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狗狗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它并没有放弃，转世投胎之后继续思考。不过这一生的它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狗贩子抓走了。这一天，小男孩伊森和妈妈逛街的时候发现了被狗贩子关在车里的他，虚弱缺水，奄奄一息。伊森妈妈直接打破了车窗救下了他，并且把他带回家。从那之后，这条狗就成了伊森的好朋友。伊森还给他取了名字叫做贝利，并且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狗老大。儿时的伊森和贝利形影不离，对他的饮食爱好和日常习惯也是了如指掌。美味的培根片，干瘪的橄榄球，这些见证着十年里贝利已经成为伊森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存在。伊森成年之后的一天，他带着贝利来到游乐场，射击场上有一个女孩正在打枪。贝利发现伊森盯着女孩看得入迷， 伊森的味道突然间就变了，一股汗味。不知道跟那个女孩有没有关系。 贝利直接冲到女孩身边，钻进了她的裙子里。 抱歉，是我的狗，不是我。不是我的。 好吧，那你应该让你的狗学点规矩。 我也想，但是它不太聪明。 真的？听到它怎么说你了吗？我看你倒是挺聪明的。 没错，眼睛看着很聪明。 它的手好柔软。 你叫什么小可爱？ 他叫贝利。 贝利， 你看起来很棒哦，贝利。 是啊， 打扰了，放工。 啊，谢谢。 你挺厉害啊。 是啊。 你得拿回去。 好了好了。 你射击很厉害。 谢谢。 真的很厉害。 是吗？ 我一直在看。 好了。 我没别的意思。 再见。 如果以后不再见面的话，我想收回我刚才说他不太聪明的那句话。他其实很聪明，绝对比我聪明。 现在他俩都有汗味了， 要不要吃个热狗什么的，爆米花？ 行， 那就走吧。哪家超好吃？嘿，贝利，过来。 女孩叫汉娜，从那天起，伊森恋爱了。他和汉娜共同度过了开心而幸福的暑假。 感觉到了吗？夏天就要结束了，今天夏天最开心了。 是啊，我不想回去上学。 不想才怪。 是吗？ 对啊，你会拿到橄榄球奖学金上一个好学校，我会申请那个学校拿到学业奖学金，然后我们上同一所大学，再也不分开了。 哇，你都计划好了是吧？ 没错， 计划得很好。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极具运动天赋的伊森在橄榄球大赛中表现优异。比赛结束之后，他带着汉娜来到酒吧庆祝，在这儿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伊森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自从十年前事业遭遇挫折后，他就一蹶不振，靠酒精度日，而且常常乱发脾气，这导致他最终离婚，离开了伊森母子俩。 嘿，爸爸。 嘿，儿子， 你怎么来了？ 哦，好吧，我看到你了，今晚看到你了，你打得很好。 你去看了？ 对，你投球很棒，赢得很轻松吧？啊，厉害吧， 爸爸？ 打得好吧， 爸爸？ 赢了比赛都很激动吧， 爸爸？ 为这小子欢呼！ 爸爸，你能不能别这样？ 来呀，来呀！ 别这样好 吗？好吧， 好吧，走吧。 伊森带着汉娜从酒吧里出来后，见到了一直对伊森有些嫉妒的托德。 嘿，狗老大，真乖。 原来伊森的世界也不完美啊，啊！难怪你要去密歇根了，可以离你的酒鬼老爸远一点吗？ 最好闭嘴， 是吗？你不想让大家都知道你老爸是个酒鬼？ 伊森，我得赶公交，拜托。 谁都看得出来， 咱们走吧。 等会儿就走。 哦，他的女朋友开始心疼他了。如果密歇根州大知道你老爸， 气愤的伊森挥起拳头，将托德打倒在地。 不喜欢这个味道， 我们上车吧。贝利，过来，贝利走了，快点。 伊森没有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但是托德却怀恨在心。这天夜里，他偷偷溜进伊森家，用烟花点燃了整栋房子。由于一楼的火势太大，伊森只好选择从二楼跳窗逃生，但落地时被一根烧毁的柱子砸断了腿。在贝利的帮助下，警察找到了纵火凶手托德，但伊森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靠着双拐生活了，并且这件事儿也让他错失进入体育大学的机会。备受打击的伊森回到了外公的农场里养伤，好在女朋友汉娜对他不离不弃。这一天汉娜又来到农场里看他。 嗨 嗨， 贝利，你想我了是吗？我也想你。哦，真乖真乖啊，我们贝利真乖，来走。 嘿， 嘿，我们去池塘边吧，我做的三明治。 好，那个好，听你的。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出去转转，出去散散心。 汉娜，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你不必这么做，真的不用帮我。 我这不是为了帮你，我是为了我们俩。 不，你就是为了我。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带我 总会经常回来的。 嗯哼，我就在这里。瘸着腿， 你不能再这么自怜自伤了。 你帮不了我的，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了，汉娜。真的应该分开了，不会有结果的。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这样，伊森和汉娜分手了。从那天后，两个人再没了往来。几个月之后，伊森的腿渐渐康复了，放弃体育大学的他选择了读农业大学，正好毕业之后可以回来接管农场。赶去学校那天，伊森开车离开了家，杯里一直叼着干瘪的橄榄球，追了他很远。 人类太复杂了，总是做狗理解不了的事，比如说离开。我和伊森应该在一起，如果没有伊森，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去思考意义。 嘿，别动别动，好了，在这等我回来。 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想跑来跑去了。我总是觉得累，我也不想玩耍了，甚至不想理那条像马的狗。 这天早上，伊森的外婆发现贝利异常的虚弱。 哎，贝利，你没事吧？贝尔。 而伊森的家人也连忙把贝利送到了宠物医院。 小心点， 好好，让我来看看。 他的眼睛不太对，眼里好像有脓水，而且他呼吸很费劲儿。 他还有个小肿块。 好吧， 在这里。 他是不是喝了很多的水，而且尿 了？没有， 嗜睡，他不愿意出去溜达了。 是这样， 刚才来还是我抱他上的车。 应该怎么做，医生？ 好吧，可以做个检查，不过我恐怕会是同样的结果，他的肾脏正在衰竭。 能不能救救他？怎么办？我们怎么跟伊森说？ 大家都很伤心，但我没力气逗他们开心了。 医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借用一下电话？ 好的，没问题。 虽然你是兽医。 贝利渐渐地失去了意识，当他再次清醒的时候，发现伊森已经从学校赶了过来，就待在他的身边。 他是怎么样？我是说他也很痛苦，还是早点让他解脱吧。 你好，打扰了，我找伊森，我是他的爷爷。伊森是爷爷。 伊森， 听着， 你来了吗？ 我和你妈妈。 我闻不到你。 贝利他不好了。 你在哪儿？哎，贝利。伤心，我不想让他伤心。 乖狗狗，狗老大啊， 我活着是为了爱护他，让他开心。 贝利，贝利，贝利，贝利，贝利，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他。 最终伊森同意了让贝利安乐死的决定，不过贝利的灵魂却带着这一生的记忆投胎了。这一生的他成为了一条警犬，虽然他很想去找伊森，但是却发现训练和喂养自己的老警察是一个失去了所有家人非常孤独的人，于是他决定陪在老警察的身边，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在一次行动中他中弹身亡了，于是他又带着记忆投胎了。这次的投胎之后，被一个单身并且有些自闭的女孩收养，女孩把狗狗当作唯一的伙伴。不久之后也因为养狗和另外一个非常爱狗的校友相识并相恋，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而贝利也非常幸福地在女孩家过完了这一生。贝利带着记忆第四次投胎了，这一次他被一个女主人收养，可是女主人的男友并不喜欢狗狗，他不许狗狗进屋子，甚至最终把狗狗丢弃了。于是贝利开始四处流浪。这一天他闻到附近有汉娜的味道，他顺着气味寻了过去，并没有看到汉娜，只看到了一个年纪轻轻带着孩子同时还怀着孕的女人。不过这个味道也勾起了贝利的回忆，他一路跑回到伊森外公的农场，发现伊森果然还在这儿，只不过已经老了好几十岁。不过伊森根本不知道眼前这条狗就是贝利，见狗狗非常喜爱自己，而他又是独身一人，于是就收养了他，并给他取名为巴迪，还制作了全新的项圈。但是贝利发现伊森过得并不开心，他想要帮助伊森，于是在一个清晨，他跑回到曾经闻到汉娜味道的地方，在这里他找到了已经年过半百的汉娜。汉娜从他的项圈上发现他的主人是伊森，于是感慨万千地来到了农场。 嗨，伊森。 汉娜。 我来送你的狗。 你丈夫去世以后，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吧？ 是啊，所以特别想我女儿。后来他又有了孩子，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帮把手。 是啊，这次待多久？ 我不是来小住的，我一个月前搬回来了。 搬回来了，欢迎回来。 谢谢。这个农场跟以前一样。 是啊。 哦，拜托。 对了，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还是？ 没遇到合适的。 嗯哼。 我比较固执。 我知道，你一旦决定了，谁都改变不了。 是啊，这种性格做事还行，用在感情上就不太好了。 好了，那。 好了，开始了，他们要抱着舔了。 好了，听着，见到你真的很好，我得走了，谢谢你伊森。 什么情况？哦，拜托。 哈娜，谢谢你把他送回来。 别客气，再见。 嘿，哈娜。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当年那件事儿，对不起。 别放在心上，都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把你推开了，那个时候我恨着全世界，现在我只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后悔的。 就是这种汗味了。 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如果我说我想见你， 你这是在约我吗？ 最终伊森和汉娜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时隔数十年，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看着伊森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贝利还是有些不满足，他想让伊森知道自己就是贝利，于是他总是在伊森面前模仿贝利的动作，可是伊森还是无动于衷。贝利从老旧的仓库里找到了贝利最喜欢玩的干瘪橄榄球，他叼着球来到伊森身边，做出了贝利的招牌动作，这让伊森感到非常的震惊。 你在哪儿学的这招，老兄？你真的吓到我了，狗老大。 对，伊森，说对了，我是你的狗老大，我是贝利，说呀。 狗老大，你是狗老大？不， 对，是我，伊森，是我。 所以当了几辈子的狗，我终于明白了，首先要开心，只要有可能就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舔你爱的人，对过去的事不要一副苦瓜脸，对未来也不要愁眉苦脸，只要活在当下。 好了，捡回来， 活在当下，这就是狗的使命。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一条狗的使命》。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启用了大量的宠物狗演员，每一条狗角色都是由三条同种类的狗来演，而且每一条都有各自的技能，比如有的擅长跳跃舔人，有的则擅长打滚奔跑。为了确保狗狗们的安全，剧组做到了全方位筹备和安全保护措施。每一个镜头拍摄完成，剧组都会立刻把狗狗带回温暖的帐篷中，并且进行体检，确保它们没有出现精神压力。有时候工作人员为了确保狗狗的安全，宁愿放慢拍摄速度，也要确保狗狗们不会太累。但即便如此谨慎，剧组还是招来了非议。2015年11月的时候，网上流传出了一段剧组拍摄的视频，其中显示了一只担惊受怕的狗狗在激烈反抗之后被训练员赶入水中，拍摄狗狗游泳的戏份。落水之后，狗狗迅速被水流淹没，惊恐的训练员立马跳入水中将狗狗救起。善待动物组织在看过视频之后，强烈呼吁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抵制。收到视频影像，这部影片在影评网站上的评分被刷到了1分。然而不久之后，动物保护机构进行调查后证实，拍摄现场的所谓虐狗视频实际上是被人恶意剪辑过的，其中的内容并非是现场发生的事实。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对剧组产生了误会。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一条狗的使命》的主题曲，由公司的鬼乐队演唱的《保持火力》。我是英超，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稍后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Where we all get tired and we all get tough, when the road is long, when the road gets rough, under darkened skies we will make our life, we will keep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嗯，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美国著名导演蒂姆·波顿一直被人称作鬼才，因为他执导的影片别具一格，比如《剪刀手爱德华》《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这和他小的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他从小生活在墓地边上，小的时候他的房间常常被父母用木板钉上，只剩下两条细缝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使得他常常对外界充满幻想，这也导致他后来执导的影片总是能够构造出一个异想世界，让人大开眼界。2016年12月2号，蒂姆·波顿执导的《佩小姐的奇幻城堡》在国内上映，最终取得了 1.18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岁末的电影市场上并不显眼。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佩奇小姐的奇幻城堡》。这部影片原本想要定档在9月3日上映，因为影片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天，但最终这个计划并没能实现。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上映日期都被延后了很多。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杰克从小就听爷爷讲述关于一个城堡孤儿院的故事，故事中的城堡里有可以把火苗握在手中的女孩，也有双脚从不沾地的女孩，还有一堆无需动嘴说话就能心心相通的双胞胎。他们在能够变成时光鸟的佩小姐的带领下住在城堡里，躲避着一群可怕的怪兽。杰克16岁的一天，他的爷爷突然离奇死亡，当杰克找到爷爷尸体时，发现他的眼睛不见了。这件事给杰克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在收拾爷爷遗物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佩小姐给爷爷的来信，这让杰克相信爷爷曾经给自己讲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他的家人却认为他是因为爷爷的去世而受了刺激，导致心理上出现了障碍。在心理医生格兰女士的建议下，杰克决定前往威尔士海岸边的一个小岛，这里就是当年爷爷和佩小姐以及其他孤儿生活过的地方。不过现在这里已经破败不堪，当地人介绍曾经这里的孤儿院在战火中被导弹炸毁了。可是随着杰克的调查越来越深入，他进入了一个时光圈， 在这个时光圈里，时间变成了1943年9月3日，孤儿们都还活着，而且他们和爷爷说的一样，奥利弗能够把火焰握在手里，伊诺克能够让玩偶变得有生命，艾玛能够让自己飘在空中，还有其他拥有各式各样神奇能力的人。随后他在城堡里见到了佩小姐。 时间刚刚好，我是 Pearl Green， 很高兴见到你。我可不希望酒吧老板又匆匆忙忙带着警察来敲我们的门，不然这个月我得杀他们两次，这么做太费劲。 Mila 的只是打碎了几样东西，还有 Oliver 只是在酒吧放了把火，可是他们想要伤害 Jake。 看看你，上次 Abel 把你的照片寄来时你还只是个小男孩。别站在这儿，快进来吧，你的茶快凉了。 你怎么知道酒吧的事？ 你大概有49.4公斤，对吧？ 我不知道。 你逃走后6分钟，布朗温和双胞胎就回来。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根据我对事实的推断，你会觉得酒吧最安全，所以你一定会拼命往那儿跑。你会耗时18分钟到达酒吧那儿，然后 Emma 和 Miller 的会坐着一辆时速8.2英里的马车紧随其后，剔除掉酒吧内部发生的一些骚乱，然后回程还要再加上你的体重，你将会在4:13到达这里。你爷爷的死我很遗憾。 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 Apple 没死的话，他会告诉我你要来。我们把茶拿出去喝吧。 谢谢。爷爷死之前让我一定要来找你，他有事想要告诉我，还说你会解释这一切。 他说的完全正确，没有什么事是我解释不了的。一般大家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古怪人，就像我说的，有些人的确很古怪，因为他们的家族携带了一些隐性基因，但有时这些家族可能几代人里都没有出现一个古怪人。很可惜，一直以来古怪人都遭受着迫害，所以我们选择永远住在这儿。 在威尔士？ 只要选对日子，在哪儿都可以。你看，像我这样的古怪人叫做银布里，也就是说我可以…… 对，你可以变成一只鸟。 说对了，没错，可光有这点没用。而作为银布林，主要还要能够控制时间，选择安全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创造出时光圈。 什么意思？ 时光圈能够重复过去的24小时，重置时光圈，这一天又将重新开始。每天重置一次，你就永远留在那一天，再也不用担心外面世界的危险。所以我们银布林有义务照顾这些与众不同的孩子。 所以在这儿没有人会变老？ 这么做对所有人都好，我敢保证每一个银布林都会像我一样竭力营造并保护像这样的地方，古怪人的美好家园。 对城堡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佩小姐邀请杰克留下来体验他们的生活。在见证了佩小姐重置时光圈之后，艾玛把杰克送出了时光圈，但在这个过程中，艾玛遇到了一只受伤的能够创造时光圈的神鸟银布林，因为受了伤所以无法变成人形。等杰克走后，他把银布林带回城堡交给了佩小姐。另外一边，杰克回到了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想起自己还带着一封爷爷写给佩小姐的信件，其中提到了关于银布林的时光圈被发现的事情。第二天，杰克带着这封信回到了时光圈。当他找到佩小姐的时候，佩小姐正忙着照顾银布林。 杰克，太好了，你回来了。 他怎么样了？艾玛说他是位银布林。 没错，是银布林通常都是女性。艾玛说的一点没错，这位是反嘴雀女士。 她也有个时光圈，在黑泽。 那是私人信件，这个。 谁是巴伦先生？佩小姐，如果我爷爷曾经和危险人物打过交道，我必须要告诉警察。 警察？你是说你爷爷他不是自然死亡？ 我在树林里发现他时，他的眼睛不见了，我认为这太不正常了。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不想他们不开心的事。银布林的职责就是保护他们的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他想让你告诉我这一切。 无法从佩小姐口中得知真相，杰克显得非常沮丧。他趁佩小姐带领大家散步的时候找到了艾玛，把事情一五一十和盘托出。艾玛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密室，并且拿出了一本图册，看到了一张张老照片。 这是我爷爷以前的地图， 上面有时光圈的位置。 就是他，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他是谁？ 他是巴伦，他们的头目。 谁的头目？他们都是谁？ 坏人，邪恶的古怪人。Abe 用了一辈子时间来追捕他们，可还是没有找到这几个人。 什么叫做追捕？ 他们偷袭时光圈，时光圈里的所有的孩子们全都死了。 Abe 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别人，你出生后他才退休，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你，你得保证不逃跑啊。 Jake， 你属于这里。 你知道我不属于，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只是个普通人。 不，你不是。Jake， 只有古怪人才能进入时光圈。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好吧，再带你去看点别的。 艾玛带着杰克回到城堡，让他亲眼目睹了佩小姐杀死怪物的过程，并且告诉他，他的古怪能力就是见到那些隐形怪物。然后佩小姐把艾玛和杰克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们叫他们哈罗格斯特，简单点叫哈罗。 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有人变成了怪物，说的就是他们吗？ 我会告诉你一切 Jake， 现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但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同时也违背了一个誓言。你一出生我就知道你是古怪人，可你的爷爷不许和你提半个字。你爷爷极力想让你拥有一个快乐而又平凡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够平凡的。 他坚持要等到你十八岁时再告诉你真相，所以他希望那些床前故事可以作为铺垫。啊，书拿来了。 艾玛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杰克。 许多年以前，我们古怪人之中出现了一群人，这些古怪人厌倦了住在时光圈里。 这个是巴伦先生， 他始终坚信只要提取并拥有了英布灵的能力，他和他的同伴就能够得到永生，从此不用再住在时光圈里。所以他开展了一项实验，他绑架了一位英布灵，根本不考虑实验会不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 原来巴伦等人经过试验之后变成了恐怖的哈罗怪物。 为什么巴伦没有变成怪物？ 他变了，但是几年之后他找到了抵消副作用的方法，重新变回人形。他们没有变成永生的上帝，反而成哈罗，隐形的怪物，威胁，心狠手辣，致命。我说过他们会偷袭时光圈，原因在这儿。巴伦他们偶然发现，只有吃了奇葩古怪人的眼睛，尤其是孩子们的。只要吃下足够多的眼睛，他们就能保持人形。 Bon appetit。 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不断地吃眼睛。其他人则仍然还是哈罗。 你是想说巴伦吃了我爷爷的？ 他已经不再需要眼睛了，但恐怕他派了别的哈罗去。是的，发生了第一次偷袭后，我们都藏了起来， 创造新的时光圈，尽可能隐藏我们的踪迹。但是那些哈罗一年比年饥渴，而巴伦则想要帮助他们。 黑小姐，快过来，犯罪宣女睡醒了。 当时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走进房间，突然听到了砰砰两声巨响。哦，佩小姐，他们找到了我的新时光圈，我想救那些孩子，可他们人太多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哦，现在安全了？ 现在我们都不安全，他们在那设了台机器， 他们把它放在黑泽塔的地窖里，现在机器还在。 什么机器？ 实验器材，他们想再做一次可怕的实验。 这次他们抓了更多银布林，他还是想要长生不老。 那些哈罗是不是只会攻击古怪人？ 当然不是，他们都是些魔鬼，所有挡他们道的都得死。 岛上突然间有许多羊被杀了，会不会他们已经找到这里了？ 你见到白眼睛的人了吗？ 抱歉，孩子们，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 什么？ 明天我们搭第一班船离开小岛，把东西打包好，吃完三明治早点上床。 我们还回来吗？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不来了。如果佩小姐不重置时光圈，炸弹就会炸在这儿。 可是我们的房子…… 别担心，佩小姐会给你们找到新家，在别的地方。 虽然杰克也是古怪人，但佩小姐还是决定让他回到自己的世界。可是杰克回去后不久，就在小岛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没了眼睛，这让他意识到哈罗已经来到了岛上。为了不让哈罗威胁到城堡，他只好回到时光圈，但没想到他却被一个画家跟踪了。 有人吗？是你吗，小伙子？ 你怎么能够……你是古怪人 啊？是，看起来我真该好好的谢谢你，小伙子，在这个年头要找个时光圈太难了。 所以你在海滩上是故意跟着我的？ 哦，不在那之前我就跟着你了。 柯兰医生，有时候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的古怪之处就是我的外貌，可以随着我的想象力而不断的变化，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我的眼睛。 杰克万万没想到，画家竟然是格兰医生变化的，而他摇身一变，终于露出了巴伦的原型模样。 我在你爷爷家附近见过你哟。我本来是想从你爷爷口中得到裴小姐的地址，可是没想到我的同伴比我更早一步找到她。就像你知道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一个饥饿的哈罗加斯特。说到我饥饿的同伴，他就快来了。等他出现在这儿的时候，你不会再愿意待在这儿，很快你就会相信了。那么还等什么呢？ 随后巴伦的手变成了一把刀，架在杰克脖子上，威胁他找到了佩小姐。 佩小姐，见到你真高兴，我们总算见面了，我们能进来吗？孩子们，麻烦你们大家都到楼下来好吗？ 在这里，孩子们只听我的话，巴伦先生。 今天例外，你要知道，这个已经没什么用了。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孩子们， 闭嘴！没人可以命令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到下面来好吗？ 佩小姐， 我说了，让你安静点。孩子们，为了 Jake 的安全，我们要按照巴伦先生说的做。他希望带我去他在黑泽的实验基地，出于安全考虑，他会让我变成鸟的样子，把我关进笼子里。他还会要你们把自己锁进房间里，比如说客厅。在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受到攻击前，他是绝对不会选择放了 Jake 的。对 对吗，巴伦先生？ 你要牺牲你自己还有所有人去救这个。 巴伦先生还带了一个哈罗过来，一旦他到了这里，我们都死定了。 伊诺克，只有这个能看到他，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能够照顾你们是我的荣幸。再见了，孩子们。 看着孩子们都走进客厅后，佩小姐关上了房门，随后变成鸟飞进了巴伦的笼子。而被释放的杰克就带着古怪人们为抵御哈罗做准备，最终他们借助炸毁城堡的空袭消灭了哈罗。紧接着他们又根据杰克爷爷留下的地图找到了巴伦藏身的时光圈入口，并且穿梭到了2016年。在那里他们彻底粉碎了巴伦的计划，并且将他打败。随后艾玛决定带着其他古怪人回到1943年，留在2016年的杰克意识到在这个时光圈里自己的爷爷应该还没死，于是他回到了家，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爷爷。爷爷看出杰克已经爱上了艾玛，于是拿出了一张标注着时光圈的地图，并且给了他一大笔路费，让他通过时光圈去找艾玛。最终杰克穿梭了很多个时光圈之后，终于回到了1943年，回到了艾玛的身边。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佩小姐的奇幻城堡》。这部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兰萨姆·里格斯所创作的小说《怪物女孩》，不过影片却做了大量的修改。比如原著小说中女主角艾玛的能力是驾驭火焰，但在电影中这个能力被奥利弗掌握，而艾玛的能力变成了控制空气。比如原著小说中并没有巴伦这个角色，但为了让电影剧情变得简洁而完整，所以特别加入了这个角色。再比如原著小说中1943年的时光圈里有很多关于二战的背景故事，甚至杰克曾误以为爷爷指的怪物就是纳粹，但是到了电影中关于二战和纳粹的元素被减少了很多。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的主题曲，由佛洛伦斯与机器乐队演唱的《希望你就在我身边》。我是殷超，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稍后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I tried to leave it all behind me, but I woke up and then they were beside me. And I don't believe it, but I guess it's true. Some feelings they can travel to. Oh, there it is again, sitting on my chest makes it hard to catch my breath. I scramble for the light to check.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I never mind living on my own. And something broke in me, and I wanted to go home to be where you are. But even closer to you, you seem so very far.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快乐，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在这个时代，您将和我共同分享的歌曲有汪苏泷一笑倾城，范玮琪动物森林，潘玮柏释放自己，信女团青春的告白，爱乐团的极速，以及 TFBOYS 的大梦想家。好了，接下来就在音乐当中来享受节日的快乐吧。 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过了富士江洋，也错过人间万象，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阳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下成真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关情节都跌宕，我们不散场，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永远是足迹传响，永远回荡声响，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夏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关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容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他天空都开满鲜花。我爱我的家，有你有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 明天的事我们再说，困扰的事我们不说，别想太多，太多让人鸟事 刺激，我听到音乐就要立刻放松。So everybody move and let your body fly， 马拉个鸡随我滑稽。 海岛，阳光围绕，最自然的微笑，长发飘飘，心情好好，做自由的小鸟， 并肩奔跑，张开怀抱，风在脸上舞蹈，从现在起，梦想闪耀。 感谢你为我鼓掌和加油，感谢你给我心跳和感动，感谢你在。 感谢你为我孤单和加油，感谢你给我心跳和感动， 感谢你在我左右，没有放弃，没有保留，你是我。 索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世事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真难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灭夜未央，身在这一样闪亮，哦，站在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寻找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 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Sounds good, feels good. She makes the credit cards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 It'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剧里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每